《盗墓搜集》，作者邪灵一把刀，播讲小龙哥。 第204章。在这个时候，那个哑巴已经没有机会爬起身，在飞僵向下扑那刻，只见他双刀猛然一举，啱啱就卡住了飞僵的五只手指，一时之间就这样僵持住。那个飞僵的力度传说呢就重如千斤，哑巴现在双手卡在飞僵的指那里，那双刀锋利无比，吹毛断发，斩人的手脚就好像切条面咁。而家佢两把刀卡喺飞僵嘅手指那度，按照常理嚟讲，就应该可以将飞僵嘅手嚟划开两边嘅。点知道就喐都唔喐，眼睇住哑巴跌咗喺地上，那个飞僵啊一直咁紧迫咁压落去，唯有嘅就只能够用一把双刀苦苦咁支撑住。睇到佢嘅两个手臂就已经压到系咁喺度微微打震，好似随时都会被压到啦。如果真系咁，那个飞僵嘅手指就会即刻插入哑巴嘅胸前。我同埋机械人四个见支枪又唔等使，只能够用冷兵器拎住把匕首啊冲上去。我就走喺最前边，睇住呢个哑巴就快冇力啦。我即时向飞僵一脚啊兜过去。将嗰个飞僵向旁边一踢，哑巴咁样先摆脱咗困境，腰下一挺，即刻就企翻起身。我呢一脚咁一踢出去，就好似踢到块铁板咁，只脚啊差啲冇踢断，一时之间痛到我咿牙崩哨。但系喺呢个时候，见到哑巴先啱啱起身，那个俾我踢咗飞出去嘅飞僵又先飞翻嚟，呢一次就直不甩咁向住我冲过嚟添。睇嚟呢只飞僵可能真係喺啲水银嗰度浸得太耐呀，佢坚硬到好似金铁咁，又力大无穷。我手攞住一把匕首，点能够对付呀？我即刻就走啦。机械人四个一见咁情形，亦都驚到即刻四下逃散。喺逃跑嘅时候呢，我就留多个心眼嘅，我就向住左边跑，将向外的通道口就露了出来，一边跑一边大叫，豆腐你们先出去。跟住我就觉得身后边一阵的劲风吹过来，心知道人跑的速度就肯定比不上飞僵的速度，这个只是几步路的时间，那隻嘢已经冲到来我背脊，看来他又想穿背而过了。无奈之下，我只能够学那个哑巴，突然之间向地下一碌，向右边打咗个滚。那个飞僵全身嘅僵硬，攻击方法呢就有限嘅。我一碌，佢又好似攻击哑巴咁，举住双手，然之后重新从上面咁扑落嚟，五隻手指上边长住银色嘅钩，恐怕如果俾佢咁划一下嘅话，成个人就会俾佢开肠破肚。就系喺呢个顷刻之间，呢、这个形势就转换咗啦。只不过系被飞僵袭击嘅哑巴变成咗我而已。不过呢，哑巴好大咧，仲有两把双刀喺度支持，我就得一把匕首啫。千钧一发嘅时候，我挥住匕首一挡，哐一声就斩咗喺飞僵嘅手臂上边。不过呢一下亦都冇能够挡住飞僵千钧一发嘅一扑，呢只飞僵丝毫都冇喐到，一对利爪向住我个脑就插过嚟，瞬间几乎就要插到我个眼球上边啦！我只能够心里边一惊，仲边就能够闪啊！一瞬之间，我个脑里边乜嘢都反应唔过嚟，以为就系咁玩完喺佢手上。点知道就系呢瞬间，从旁边突然间夹出咗四个人影，齐齐就向住飞僵扑咗过去。揽头嘅揽头，扯手嘅扯手，掹脚嘅掹脚，总算就将嗰只飞僵揿咗喺个地下度。只系呢一瞬间，我已经出咗一身嘅冷汗，亦都唔敢耽搁啦。嗱嗱声喺个地下度就躝翻起身。救我嘅四个人唔系机械人四个，仲有边个啊？佢哋合四人之力压住飞僵啊，揿咗喺地下上边，救咗我一命。但系嗰个飞僵真系力大无穷啊！我先啱啱爬起身，机械人四个就被揈飞咗，飞僵啊重新又是飞起身， 就好似将佢冚家铲咗嗰个人系我咁，佢个个都唔理，专门就向住我冲过嚟。一睇咁嘅情形，我心里边系真系郁闷啦，冇办法啦，冇鞋拉只脚，系咁掟。就喺呢个时候，嗰个哑巴突然间开口讲：到呢度嚟。佢而家所住嘅地方，显然就系嗰个摆满晒小棺材嘅耳室。睇个样系想叫我将只飞姜引翻去入边。我亦都唔知道哑巴究竟打咩主意，于是就只能够向佢嗰边跑啦。而林教授佢哋呢已经捉住咗机会，跑出咗礼器室，一班人就匿喺外边，神色嘅焦急，又想帮手，但系又束手无策。好在我喺呢个时候离个耳室都唔系好远啦，未等个飞姜追上嚟，我已经一脚就跨咗入去，匆匆一眼。就睇见个耳室里面所有个棺材都系关上嘅，唯有喺左手边第三具棺材系打开嘅，里面晃动住水银，棺材里面冇尸体，諗嚟呢个就系飞姜之前嘅地方。呢个时候哑巴又讲，将佢搞返棺材里面。佢咁一讲，我不禁就諗起呢个飞姜嘅坚硬无比，平时一般嘅冷兵器呢就冇办法对付，唯有就係呢啲俾水银浸浸过嘅棺木係相当硬嘅，只要将飞姜重新困返入个棺入边，事情就搞掂㗎喇。睇嚟嗰个哑巴可能亦都有咁嘅打算，呢一阵间正半跪喺个棺材嘅旁边，屈住个身好似猎豹咁样，随时可以行动。而嗰个棺材嘅盖就系喺佢嘅身旁边，呢啲念头就系一瞬之间，我心里边即刻就已经知道啦。佢话音一落，我系一个转身就向住打开嘅嗰个棺材嘅地方跑过去。嗰个飞姜入嚟咗之后，喺空中啊掉个头，又是向我扑过嚟。就喺呢个时候，我已经到咗个棺材旁边啦，眼睇住个飞姜就飞埋嚟，我即刻大叫一声：喐手！话音刚落，哑巴就从旁边嘅棺材上面一跃而起，身形一下子腾空，竟然啊扑咗喺飞姜嘅背上边。呢一个耳室嘅高度系有限嘅，飞姜呢就冇办法飞得太高。哑巴呢一下一扑就扑咗喺飞姜嘅背脊上，嗰个飞姜察觉到上边有个人啊，亦都唔顾得啦，嘴里边就发出哇哇哇咁样嘅嘶吼嘅声音，想将哑巴咧就揈落去。哑巴喺佢身上边紧紧咁箍住佢条颈，就不为所动。我眼睇住呢个一人一尸系咁僵持住，不由得个心里边就急啦。呢个时候我谂出咗一个主意，即刻啊解低咗喺腰间嘅绳索，打咗个扣，然之后挥动咗几下向上边一套，即刻就套住咗飞姜条颈。呢一手嘅功夫系我以前呢喺山里边跑山货嘅时候，跟当地啲老乡学嘅，用呢一招嚟套啲动物呢就最合适不过噶啦。喺而家套住咗飞姜条颈之后，我就使出食奶嘅力，一收个绳，将个飞姜就向棺材里边拉。而哑巴而家就改用咗双脚夹住飞姜条腰，双手嘅黑刀不停咁喺飞姜嗰个后颈嗰度系咁锯。条颈呢系丝袜嘅罩门，就算系飞姜，条颈亦都系尤为忌讳嘅。哑巴呢一斩，嗰隻嘢啲动作即时就停咗，更加就方便咗我嘅行动啦。转瞬之间，飞姜已经离咗棺材好近啦。但系呢隻嘢嘅力度真系太大，再加上咧离地面又比较近，我就唔敢同佢离得太近啊！一时之间亦都僵持起上嚟，嗰个飞姜就停喺棺材嘅上边，亦都冇办法推佢入棺入边。我嘅心念啊，猛咁喺度谂到咗旁边嘅棺材盖，即刻就换咗个方位，两只手啊推起棺材盖。哑巴反应亦都非常之迅速啊！佢即刻就从飞姜个背脊上边翻身而落，而我攞住个棺材盖亦都猛然咁向个飞姜就压落去。唔好睇呢个飞姜力大啊，对于呢个关住佢两千几年嘅棺材都系极为畏惧嘅。棺材盖一压，佢成身就冇晒力，即时就向下沉，一下子就跌到入去水银棺里边。我同哑巴呢个时候，先将呢个横放住嘅棺材盖推平， 一左一右同时动手，只听见咔嚓一声，棺材盖又重新关到个严严实实啦。哑巴立即就翻身坐喺棺材盖上边，听到棺材盖里边不断咁传来乒乒嘣嘣嘅声音，棺盖系咁震，好似随时都会被顶开咁。我一见到呢个情形，我都唔敢怠慢啦，即刻嗱嗱声又坐埋上去，用重力就勉强咁压制一下。我坐喺棺材盖上边，那个盖又不停咁喺度震动，等人嘅啰柚都发晒麻，就好似我哋行车嗰时喺啲碎石路上边行差唔多。外边啲人见到冇咩动静，即刻跑咗入嚟，大家乜嘢都唔讲，一人一个啰柚就坐喺个棺材上边。一阵间棺材个动静就停咗落嚟，墓室又恢复返宁静，一时之间又只能够听到大家嘅呼吸声啦。过咗阵间，机械人一路讲：，静晒啦噃，接下嚟我哋应该点做呢？虽然呢几个人系官道，但系经历咗呢啲事情嘅经验呢，就真系冇嘅。一时之间，亦都拧转个头嚟问我。我谂咗谂，吩咐佢哋讲：，将撬咗嘅棺材钉啊，重新收集起上嚟，将啲棺材重新钉翻上啦。喺民间。棺材钉呢一般是用桃木来做的，有镇尸的作用，所以棺材钉又称为压鬼钉。在上了棺材钉之后，里面的东西就出不到来了。机械人几个即刻跳下去，猛咁咁收集了周围散落的棺材钉，按照原来的位置一个一个咁揼翻入去，大家这个时候先从棺材上边落翻嚟。豆腐跛下只脚行到我身边，上下咁及咗压下讲：，得啩，冇断手断脚吓。随即又喺我耳仔边压低把声讲：，你同埋顾大美女究竟出咗咩事啊？头先佢喺外边啊急到就快喊啦，而家呢阵又讲完又洗咗个眼色，示意我睇下顾文文。我眼光一转。见到顾文文啊，沉住块面，而家睇嚟似乎冇乜嘢，但系佢嘅眼眶就有啲红肿。我心里边叹咗一口气，对阿豆腐讲：呢啲事以后先讲啊，你唔好理咁多。大家而家都唔想再留喺呢个陪葬室入边，而喺外边嘅礼器室，而外边嘅礼器室仲有头先豆腐放低嗰几两嘢嘅余韵，亦都冇办法留。大家就返返去之前堆放住陪葬品嘅地方。经历咗头先嗰一番咁嘅搞作，一行人都能够心平气静咁坐返落嚟。我哋跟住就听到豆腐先开口，对几个扶丧人问：你哋喺里面搞啲乜嘢嘢？点解印咗咁嘅一隻嘢出嚟嘅？嗰个哑巴仔嘅衣袋里面揞出咗一块嘅黑布，自顾自咁自己喺度抹刀，亦都冇理豆腐嘅意思。而林教授只许对其他嗰三个扶丧人翻译咗一次，其中一个扶丧人讲：佢哋系喺度揾锁匙，因为老大讲锁匙一共有九条，就喺呢十六具棺材里面，冇諗到啱啱先摸咗一条锁匙，嗰、那个棺材里面嘅尸体就。睇嚟呢啲扶丧人真係未见过咁嘅阵仗，打咗个冷震。豆腐惊讶咁讲：吓，你哋搵到咗一条锁匙吓，点样样噶？攞出嚟俾我哋睇下。林教授喺一边啊充当翻译，跟住就听到嗰个扶丧人指一指喺旁边嘅哑巴讲：喺老大嘅身上。豆腐啊搣咗搣嘴，睇住专心喺度抹刀嘅哑巴一眼，压低把声讲。你哋个老大系扶丧人定系花国人啫？叫咩名啊？三个扶丧人啊，面面相觑，跟住啊，拧拧头，究竟系唔知道啊，还系唔想讲？咁就真系不得而知啦。